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边儿。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在南极取景拍摄的电影《南极之恋》昨天在北京举办首映礼，监制关锦鹏，导演吴有音，制片人曹鑫，主演赵又廷、杨子姗悉数到场，主唱人员分享了电影拍摄的台前幕后故事，影片将于本周五上映。李阳执导的电影《盲道》本周五公映。2003年《盲井》勇夺柏林银熊奖，2007年《盲山》以纪录片的形式直抵心灵，今年导演李阳推出了《盲三部曲》的第三部《盲道》，这次他关注的是流浪乞讨儿童。根据日本作家东野圭吾推理小说《解忧杂货店》改编的日本电影《浪氏解忧杂货店》将于2月2号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三个少年在一家杂货店偶然发现了一些寄给店老板的信，而这些信居然都来自32年前，那一页也成为了改变他们人生的奇迹一页。电影《马戏之王》本周四公映，影片取材自真人真事儿，讲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巴纳姆依靠自己无穷想象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从经营博物馆到一手开创世界上第一家马戏团的故事。电影《莫斯科陷落》本周五上映，这是俄罗斯一部有关外星生命入侵地球的科幻灾难电影，影片除了主打视觉效果之外，还有科幻与爱情元素的结合。电影《小马宝莉》大电影本周五上映，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动画形象，小马宝莉这次是首次登陆我国的大荧幕，由郑宝瑞执导，郭富城、冯绍峰、赵丽颖、小沈阳、罗仲谦、林志玲、梁咏琪、刘涛等人主演的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将于大年初一登陆全国院线。片方最新发布《勇敢去爱》特辑，在冯绍峰与赵丽颖的默契演绎之下，唐僧国王之间纯美动人的青涩初恋被刻画得格外细腻。由顾长卫执导的电影《遇见你真好》最新发布了《最纯遇见》特辑，影片由白客、蓝盈盈等人主演，范明、蒋雯丽特别出演，将于大年初一公映。曾获多项金球奖和格莱美奖提名的经典浪漫喜剧《妈妈咪呀》系列的续篇《妈妈咪呀2》昨天发布了首支中文预告，由莉莉·詹姆斯、梅丽尔·斯特里普、科林·费斯等人组成的演员阵容将共同呈现更丰富的暖心笑点。作为由经典舞台剧改编而来的电影，电影《妈妈咪呀2》保留了原作当中振奋人心的歌曲和赏心悦目的舞蹈场面，将于今年7月在北美上映，我国有望引进。电影《碟中谍6全面瓦解》昨天又有两张新剧照发布，暗示了剧情将围绕核恐怖威胁展开。影片由《碟中谍5神秘国度》的导演克里斯托弗·麦考利担纲，除了西蒙·佩吉、丽贝卡·弗格森、米歇尔·莫纳汉悉数回归之外，亨利·卡维尔、瓦妮莎·科比、安吉拉·贝塞特也新进加盟。影片将于7月在北美上映，国内有望引进。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 0.2 摄氏度，明天天气呢依然以晴为主，气温进一步上升，白天最高气温是在4摄氏度上下，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早晚气温仍然比较低，体感寒冷，外出呢请注意防寒保暖。此外呢，近期空气持续干燥，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用电用火安全，谨防火灾。 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0到0下3摄氏度，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0下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是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是0下7到0下4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时间20点0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那么在给朋友们介绍今天特别精彩的内容之前呢，我们有一些特别好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对，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北方昆曲剧院特约播出，昆曲《赵氏孤儿》将于2月12号、13号在保利剧院隆重上演。这是北方昆曲剧院首次以昆曲的形式演绎这部名扬中外的经典名作。昆曲《赵氏孤儿》由国家一级演员袁国良领衔主演，邀您共同感受昆曲的腔调和韵味，唤醒老故事里的道和义，名存史册，留与后人讲。订票热线4006228228，永乐票务官网、保利剧院官网均可网上购票，快点行动吧。 也欢迎大家去看昆曲啊。 嗯，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好消息要跟大家说啊。今天晚上听我们节目的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2018春节联欢晚饭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注意是晚饭啊。一场京味十足的爱心贺岁喜剧，2月9号到3月4号北京西区剧场爆笑上演，春节联欢晚饭让您的春节欢乐不一样。 哎，我们今天还有奖品，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北京雷锋打击乐团提供的，从好莱坞之声到拉丁节拍打击乐大屏幕视听音乐会门票4张，2月4号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雷锋打击乐团用打击乐器的独特的魅力带您跨越美洲大陆。 获奖就是你想要参与的话， 对，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是艺术的艺，会是开会的会，然后呢 数字876。 哎，对，然后呢标注就是您在后台留言啊，标注说春节联欢晚饭，哎，加上您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或者是雷锋打击乐团，这个雷是打雷的雷，风是刮风的风啊。 对，您加上您的关注心愿啊，姓名电话一定要留好， 对， 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今天奖品很多啊。 对对对，大家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当然我们今天晚上的要介绍的这个内容也是非常的精彩，您一定不要错过。 有这样的一顶充满魔幻色彩的蓝黄条大帐篷，里面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团队，他们带来了一场神秘的马戏表演。他们有着什么样子的舞美配合，有着什么样子的剧本支撑，又有什么样子的演员表演，又会为京城百姓带来怎样的视听盛宴呢？今晚演艺群会为您开启太阳马戏和库扎的奇幻之旅。 你刚才那英文念的对吗？ 那就这、就是绝对的，就是我专门就跟着对着裤子这个音，裤子 K O O Z A。 哎，一会儿我们要跟朋友们好好的 聊一聊， 介绍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啊、 哎？ 北京时间2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那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好不好？ 嗯、好。 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这个节目内容的就是我们的裤子中国巡演负责人，冬天卓鹏副总经理吕鹏，吕总，欢迎你。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哎，欢迎吕总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位，就是我们呢，专门请到了一位已经去看过这场秀的一位观众啊，他也算是位专业观众，是他是生活变迁的发起人云善，欢迎你，云善。 大家好，我是云善。 好。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嗯嗯嗯。 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就有好朋友问我说、哦、你知不知道咱北京来了一个太阳马戏。 哦。 我就觉得太阳马戏很耳熟。 嗯。 其实哎，我问一下那个吕鹏哈。其实在北京你要说这种大型的秀的确不是很多。 嗯、 就原来啊，比如说我们说看剧类的啊、 嗯、 比如说全家合家欢呐、啊、可能看儿童剧比较多、 哎、 对吧，然后所谓的那个音乐剧比较多， 嗯嗯嗯， 但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看一个秀 啊， 我觉得应该是从五马开始的， 嗯， 就五马那时候啊，那全程全是他的广告， 嗯嗯嗯， 然后我去现场看了，的确非常震撼，就是、 嗯、 北京的观众应该是对于秀这个概念， 嗯， 还不是特别的 啊。你们的意思是这个裤子是一场秀，它不是个马戏表演吗？ 我们让吕鹏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好吧。 好的，哎，确实像主持人说的，随着这个中国的文化市场的繁荣呢，逐渐的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高水平制作，然后大规模投资的这种演出会来到中国，像您说的这个舞马也好， 嗯， 像我们这个太阳马戏的演出库萨也好， 嗯， 都是源自于国外比较知名的这种演出团体的知名大作， 对， 然后它区别于传统的我们的杂技演出呢，它是结合了声光电， 嗯， 加上很现场完美的这种乐队的配合， 嗯， 然后结合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它是杂技演出， 嗯， 然后附加上它有一个完整的剧情带你融入到这个剧里面， 哦，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成它是一个秀，而不是一场杂技演出或者是一个， 哦， 什么样的剧。 哦，哎，那个云善，你看，嗯，就是看秀看得多吗？ 其实我想起来特别早的时候在工体看极限震撼，我不知道是不是， 哦， 那个算不算更早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不能说低成本，就它的成本还是比较小的那么一个秀，应该叫秀。我给大家讲一下，它其实在一个屋子里面，然后大家都站着看， 嗯嗯嗯， 然后那些演员呢就在整个屋子里面，它有水，然后还有在天上飞，就整个就人是进入在整个环境当中的。 哦， 但是我记得那个地方好像容纳也不能超过100多人，200人也就， 嗯， 是吧， 是一个有点地下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演员也会在你身边，然后他所有的道具有可能都会碰到你，然后全程应该都是站着的，没有座位。 那所以你刚才其实第一反应是那个秀感觉制作成本不是很高。我特别想问一下那吕总，就是我们这个裤子这个秀它的制作成本是多少，它的规模是什么样子的啊？ 制作成本呢是这个团方就是太阳马戏花的这个投入， 嗯， 我们作为主办方呢， 嗯， 我们引进这次项目在中国演出了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 嗯， 我们大概成本在接近2亿这个水平。 哦， 对，然后我补充一下，它之所以它的成本很贵，我举个特别巧的例子，可能大家能够了解。 嗯， 我们有100多个演员，这个演员身上的服装道具呢，全部是在蒙特利尔由手工由裁缝来一件件缝制的。 嗯， 我去过他们总部的那个大楼，里面有2层呢是裁缝。 嗯， 每一块布料它为了配合上灯光的颜色是自己印染的，就是从这个布的印染到成为衣服全部是由手工制作的。 嗯， 那么这一点就体现出它的制作之精良。然后我们现场的演员比如说某一件衣服可能出现了破损，都是需要快件快递回蒙特利尔，然后由手工缝补完然后再快递回来。 嚯， 我们得 这样， 对，我们得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裤子， 嗯， 太阳马戏的这么一个经典的作品，叫做中文名叫《浪迹天涯》，是吧？ 嗯， 对， 还挺浪漫的。 哎，其实我觉得朱红你很专业。 啊， 你要我来了以后，我就一直跟这个吕总说，我说太阳马戏团，太阳马戏团。然后他们跟我纠正说，他们叫太阳马戏。 是啊。哎， 这个给我们先，咱从他的母公司开始介绍，太阳马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或者组织啊？ 对，我首先呢，太阳马戏它为什么不叫团呢？是因为随着这个环保意识增强，那么传统咱们听到马戏团，可能会认为它是有一些狮子、老虎、大象之类的动物表演。那么为了与这些有动物作为演员的这种团体区分开呢，太阳马戏就把自己的团字给去掉了。 还专门给去掉 了。对，这是他们专门去掉的，因为他们秉持的原则是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这个没有动物的马戏团。 哎呀，我得说一下，因为我虽然不是一个很极端的动物保护者啊，但我那天又看了一个纪录片，我真心觉得就训练动物来表演，真的就那天 这个过程挺， 它是一个辩论嘛，就有一方说啊，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动物就应该有，另外一方说这太残忍了。反正我是站在那个 你觉得太残忍， 挺残忍的那一方的，因为你想让动物抛弃天性，然后规规矩矩在这儿待着，跑圈，然后钻火圈，然后什么站着走路，这是违反人说违反人性，这是违反动物性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挺残忍的。所以太阳马戏刚提到说没有动物，我觉得 他故意就是特意把这个团去掉，然后 对，然后他的发家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真的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我们跟他签约呢是去年就16年的12月份，那么我去到那里是我可能人生中第一次去到零下30度的地方。那么就在这么一个可能气候比较恶劣的地方呢，人口也不是很多，那边蕴藏着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就是你如果去阅读一些文献会发现整个加拿大他的艺术家的比例是很高的，所以其实真的是很神奇。那么有很多小团体的这种艺术家呢都愿意去和太阳马戏进行合作，因为太阳马戏经过这接近30多年的发展嘛，它是1984年成立的，经过30多年发展，目前据他们讲啊，但我们没有去考证，他们讲是自己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演出团体，就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晚上都会有十几场太阳马戏的秀同时在上演。可能很多听众都去拉斯维加斯看过欧秀，这是太阳马戏的。然后世界上最有名的魔术师 Chris Angel 也是太阳马戏的签约艺人。之前有来过中国，包括上过这个双十一晚会的这个 Blue Man 小蓝人，也是属于太阳马戏演出集团的这一部分。 小蓝人在天桥艺术中心演过， 对， 今年的时候演的。 对，所以每天晚上同时在发生的太阳马戏的演出大概都有十几场。 哇，那所以这个 Kuza 它到底是一场什么样子的演出？ Kuza 呢，在太阳马戏定位是一场巡演，它有别于这个拉斯维加斯的欧秀，欧秀是驻场秀，它是长期在一个酒店里演，每天晚上演同样的剧目，欢迎全世界来的这个客人。那么同时太阳马戏还有另外一支分支的队伍，这个分支队伍大概也有十场秀左右，他们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那么一台秀被创造出来之后呢，他会先在北美演四年，在北美演出四年之后，他就会离开北美去其他这个大洲进行演出。那么库萨就是其中的一支。那么库萨在来到我们中国之前呢，是在澳大利亚完成了半年的巡演，然后从澳大利亚又移师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演了两个月，然后从新加坡又到了上海到了北京，接下来回去香港。所以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让中国的观众没有出家门就看到了一场原汁原味的这个太阳马戏演出。 哇， 就你刚提到这100多人都是 原汁原味老外。 我们现在太阳马戏服务于我们这一场演出的员工大概有150人，演员有超过100人。那么你也会发现中间有40多人是干嘛的呢？我们带来了厨子，带来了这个裁缝，然后所有的工程师、水电工程师全部是从这个跟随这个团10年以上的这种员工。然后为了把这个大帐篷给支起来呢，我们从海外进口了91个集装箱，这个集装箱里面带东西包括什么发电机、厕所、这个叉车，都是在Kuza这场演出从被创造出来之后，在这个历经10年的巡演过程中，就像攒家当一样逐渐攒起来这些东西，锁到哪儿搬到哪儿。我们就觉得当时引进他也特别自豪，就是说这是一群流浪的人，他们来到北京和来到上海之后， 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 嗯，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有人坐班车来演出，有些人是骑着自己带来的自行车来演出。对， 那时候我去鸟巢看特洛伊的时候，因为我就散场以后离开比较晚嘛，然后因为他那个也是全部都是国外的这些演员，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摩拜是吧，小黄车小蓝车那使得特别溜，然后骑着滑板来的，坐公共汽车的，因为我一路走嘛，然后就看到哇，我说这帮人已经跟北京融入在一起了，他们在这里要生活很长时间。 对， 那这次库仔在北京到现在是多久了？然后未来会有多久？ 我们是在历经上海之后的，是从12月15号到的北京，然后他会演到2月11号结束，就我们的观众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可以有机会去看库仔这场演出。 就说两个星期了。 那这样我们得先请这个云善给我们说一说，因为他是看过这场秀的。 对， 所以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场秀他讲了个什么故事，你觉得这场秀怎么样？ 我那天也是等于说是刚开演不久去看的嘛，然后印象特别深就是天气特别冷，但是就是跟这个天气反差特别大的就是进到帐篷里后的那种温暖，和那个舞台的那种近距离的那种震撼感，因为我也是带小孩去的嘛，因为小孩之前可能看马戏也是就是传统那种马戏项目，或者是亲子剧这种类型，因为也是很少接触到这种比较大的这种秀，对，我是觉得这个它有一个宣称是260度的舞台，这个其实到现场以后感觉会非常棒，这种体验可能在北京也是比较少的。 然后呢，就是你对于这场秀的整体评价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就是非常非常刺激的节目，可能我觉得观众会比演出的演员还要紧张的那种项目，对，就只能去现场才能感受到那种近在咫尺的震撼， 好， 真的是非常刺激。 他因为我们以前的时候也看过一些其他的秀，都是那种场地特别大，就是观众席最起码就是有的甚至20-30排那种的，咱的这个说是个帐篷啊，它到底有多大呀？这个吕总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它是容纳多少观众啊？同时，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帐篷呢分为三个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工作区，有一部分是后台，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主帐篷了。容纳观众这个主帐篷是直径60米的一个圆形，260度的这个视角都可以看到这个舞台。然后我们最远的一排座位离舞台的正中心大概是21米到25米的样子。 哦，那不远， 那很近啊。 对对，所以我们现场容纳满的观众是2500人，就全部坐满的情况下，基本上每一个观众都会毫无死角的去观赏这场演出，而且中间有很多这个互动环节，其实最后一排的观众都会有机会和我们的现场演员进行互动，所以你们可想而知这个舞台它这个现场是并不大的。 我觉得它跟传统的这剧场里的这种演出项目区别最大的一点，因为传统剧场可能分那个票价档位的不同，你那个座位前后啊距离啊会相差的很多，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没有差距的，每个观众来看到的那个距离感都是一样的，都非常近。 你这个娃娃娃的， 我就觉得是， 你能有点那个内涵吗？ 不是，我这个娃的就很内涵的，你是。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秀看演出，或者是比如说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还刚生了一顿气看电影，去晚了挑不着好位置，然后呢就感觉看起来以后这个视角上就有问题。 是你事儿还是你女朋友事儿？ 我事儿。因为我就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视角，所以刚才那个吕总说了一个叫 无死角， 我对这个比较好奇。 我知道了，就是你今天穿的衣服上面有个正在哇的小狗。 这狗年快到了吗？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就是大家有评，就是到现在有没有看过一些什么样的秀啊？ 对对对对， 然后对秀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关注演艺群英会的演艺群英会876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没错，那所以刚才我们说，吕总简单说了一下，就是这个整个舞台的感受，包括云善也跟我们说了。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秀它是一个有剧本的吗？还是说是各种节目的一个拼接拼盘啊？ 对， 它是这样，它整个故事呢是有情节的。 哦， 那么就像这个名字一样叫哭子，这个在梵文里面它是翻译成这个盒子或者叫宝藏。那么我们这个故事就讲一个小朋友，那么他做了一场梦，在梦中呢有一个魔法师能够实现他各种各样的愿望，那么 在这过程中，他从一个很自卑的小孩呢，逐渐变得有自信。 嗯， 魔术师最后把魔术棒交到他手中，他可以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控制这些演员的时候，他很开心。 嗯， 但是最终来讲，他还是一场梦，他又回到了现实中。 嗯， 大概是这么的一个故事。 哦， 哎，这个。就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话，其实有时候呢是好事儿，有时候呢又不太好。 嗯嗯嗯， 对吧？比如说我们在看有一些秀的时候，它其实它里面核心是技术。 嗯嗯嗯， 对吧？有，然后是有的秀会感觉说，哎，就硬给他加了一个故事。那我们这个库仔哈，它的缘起是因为什么？是先有故事，还是说先有了技术？ 是这样，太阳马戏呢，它是所有的演出都是先有故事，它是基于一段故事才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环节的演出。 嗯嗯， 因为从技术上来讲，咱们客观的评论，中国的杂技应该是世界上最牛的了。 对。 那么为了填充你中间这个需要的各种节目，其实是不难的。 嗯 嗯， 难就难在你这个故事，你需要。得有一个很不能说很宏大的故事，但它一定是很吸引人的故事。 对， 这样呢，它在这个故事中再穿插一些节目，就会显得会更加的柔和一些。 哦， 这样让我们的观众在看起来，第一，我大概是这个故事它是有连贯性的，我不会说哎，我就是今天下一个节目是搬个椅子或者是平衡什么的，它是有连贯性的，做到了一个串场的作用。 嗯， 同时呢，又满足了各个环节难度都很高。 嗯， 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中国的演员杂技都很厉害，每年中国其实像太阳马戏输送了很多很多的演员。 嗯， 但是在我们这个演出里面只有一位中国演员。 嗯， 就是因为他做到了融合。 嗯， 那么可能中国人擅长于平衡，擅长于柔术。 嗯， 那么可能蒙古人欧洲人他是擅长于一些充满力量或者是爆发力的这种节目。 嗯， 所以做到了整个这个节目它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状态，就是可以看到各种特点的杂技演出，有高空的，有低空的。 哦， 那么有这个需要你跟观众互动的，有需要通过这种高难度技巧来吸引观众的，都会有。 哎，那我问一下云善，因为你是自己去看的还是带着孩子去看的？ 带着孩子，而且 带着孩子 朋友。对 啊，那他们小孩就是看完了以后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啊？跟我们描述。 其实那天去的时候觉得小孩特别多。 嗯嗯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小孩好像没有特别低龄的这种。 嗯， 嗯， 我不知道，就是在这个年龄段上我其实还有点就是有一个问题吧，就是这个太阳马戏咱们这次的作品适合 多大的孩子 上的，因为它有一些比较惊险的这种。 对，让吕鹏跟我们 说 对，是有年龄段的限制吗？ 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年龄段，因为我们并没有这种很恐惧或者给孩子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这种节目。 嗯， 那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有一天呢我是去值班，我在那边就盯场，可能有观众散场。 嗯， 最后有一个妈妈带着大概那孩子也就3岁多，刚能坐的时间长一点。 嗯， 然后就过来跟我们讲说，哎，我们家宝宝从来没有说干一个事儿能够2个多小时不带动的。 哦， 他来看这个演出2个半小时，中间就是中场休息半个小时，活动了一下，其他时间都很老实坐那看节目。 哦， 嗯， 那么我们的这个现场团队也很贴心，就是给所有的孩子呢，因为怕他们坐得太低看不见挡住了，都给他们准备了那个宝宝靠背。 嗯， 就是小孩去之后可以垫得高一点。 嗯， 都提供了这样的设备。 嗯， 所以我们觉得只要是家长觉得这个小朋友带出去没有问题，其实都是能来看的。而且现场我们有很可爱的一些宠物作为演员。 嗯， 就是我们这个演出环节中有一只小狗。 嗯， 是我们的一个角色的一部分。 那狗特别逗。 对。 哦， 然后我们现场这个互动呢，其实那些演员都是很专业的。 嗯， 那么有演员会请小朋友上台，在开场之前上台会去跳段芭蕾。 嗯， 教你跳个芭蕾舞。 嗯， 其实这种都会有。 哦，所以你说， 所以就是带孩子看这个事儿吧，就得家长自己做一个判断。 嗯嗯嗯， 因为孩子的性格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特别胆小的哈。 嗯， 有害怕的。 嗯， 就是得父母自己看，因为刚刚云善提到了里面还是有很多惊险刺激的节目哈。 嗯嗯，那你家孩子怎么样反应？ 多大呀？ 我家那个就是快9岁了。 哦， 应该是 没 有 问题 看这个。 哦， 对。 看不出来吧？ 也是， 看不出来。 帅哥靓女，今天是，没想到都是9岁的孩子了。 对， 对，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太阳马戏的经典之作《库仔》啊，然后呢，他已经来到了北京。哎，咱们的演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演到2月11号。 2月11号。 好的。 演出二月二演。 每天都演吗？ 对，我们的演出是每天都演，除了周一会有休息。 好 的。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一会儿见。 有这样的一顶充满魔幻色彩的蓝黄条大帐篷，里面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团队，他们带来了一场神秘的马戏表演。

那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题儿啊、今天说的是太阳马戏的一部经典作品叫做库仔、我们欢迎一下两位负责人。 对对对，首先欢迎一下中国巡演库仔的中国巡演总负责人冬天卓鹏副总经理吕鹏，欢迎你吕鹏。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还要欢迎一下生活变迁的发起人云善，欢迎您。 嗯，大家好，我是云善。 嗯，云善因为他是看过这场演出，所以我们把他叫来呢也是印证一下啊，看吕总有没有夸大其词啊。 就有一个监工是吧？ 对对 对, 对，其实我们把一个国外的演出引进来哈、因为我们自己现在也就接触了这么多的引进方、我们感觉困难还是很多的、就整个谈判过程，包括说刚刚提到有91个集装箱要从加拿大飞到运到中国来，然后拆箱运输、我现在 觉 得 想想都头大。 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做一个话剧，我们要装台卸台，哇，那现场都已经很，你就觉得已经很头疼了。这91个集装箱，所以让吕鹏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前期谈判花了多长时间？ 我们前期谈判，坦白讲还花了蛮长时间的，因为首先呢，这个国外的这种演出团体呢，对中国市场它并不太了解。那么我们前期从16年的下半年就开始跟踪这个事情，到16年底，我们才把合同给签了。那么谈判就谈了大概7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也因为两个国家这个思维方式有点不太一样？ 对的。其实，在我们沟通下来呢，国外这种优秀团体很多，但是为什么你看看现在来中国的并不那么多？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对市场的认知度的问题，就是。他们还始终会把中国作为一个这个殖民地市场，他会觉得说我来这个市场就是可能做个快钱，然后我赚完钱我就走了。那么太阳马戏呢是一个对自己品牌比较重视的这么一个演出团体，他们希望来中国能够生根，来能够做一些长期的这种合作，所以前期的时候谈判他们也很谨慎。那么因为这个项目涉及到的金额很大，然后演出时间很长，我们在这方面也很谨慎，所以整个合同那么中英双份大概每份合同都是好几百页的这种形式。那么签完合同呢是就到了这个16年的12月底了，圣诞节的时候，那么我们前期就准备所有的手续，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文化部门、公安部门。因为中国其实前置审批我觉得很好的，就你看我们这么大演出不会出什么像美国这种事情，所以不会出很混乱的场面。我觉得这是咱们中国监管做得很到位的地方。但对我们演出商来讲的话，可能前期我们做的工作就很多，那涉及到 他前置审批嘛，对吧？ 对， 就是他所有的审批，所有的部门的这个安全呀、什么，全部都在演出前， 就所有的预案都得坐在前面。 对。 那么对于太阳马戏，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就更加困难，因为库萨我完全可以坐在体育场里，那我就不需要有帐篷了，我就可能集装箱少了大概2/3。那么他们在欧洲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呢是为了让观众们有个原汁原味的演出，就是我这个帐篷它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强烈要求是这个 必须是帐篷， 对，必须是帐篷。这样就会给我们增加很多难度，比如说消防的问题。那么在中国演出可能这种帐篷不多，并不多见，那是不是符合中国的消防规则呀？你的这个比如说来北京冬天的暖气是怎么提供的呀？然后你的卫生条件、你的用水用电，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去和团方一起去协助这个做出材料来，那么跟相关的部门进行汇报。然后91个集装箱，他在来北京之前是在新加坡，我们还需要和这个海运集团，就是这个海运公司来协调清关的问题，哪天这个船到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再安排运输到场地内，我们再进行搭建。然后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就是搭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个团体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家庭感的一个团体。那么我们150个员工，其实搭建也是他们，就这些艺术家晚上在演出，可能在帐篷起来之前，就是这个在工地里面打桩，干这些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呢都会贡献自己的力量，然后把这个帐篷给支起来。在支起帐篷那一天晚上，他们会去烧烤，就是因为北京不让你在露天烧烤，所以我们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已经做好的这些烧烤，他们会去庆祝一下，就是我这个帐篷又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搭建起来了。 啊，真好， 这是他们一个习俗， 是 吧？就有 点像习俗， 像那个流浪文化，就是我就背起背包，我就 是的， 就到这个国家弄那个国家，很享受的感觉。 没有说我是艺术家，我不能动手啊，我到了这儿我要先自己动完。 对对， 动手做，所以 他们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多面手吧，可能有些人会做饭，那么有一些人呢他会指挥这个叉车铲车这个工作，其实都很厉害，这些人 就身兼数职呗。 嚯，真的是。 你今天是那个在什么顶碗或者空中飞人，然后这会儿就是他在比如说在打桩方面非常有 有技巧， 就是突然有一种那种超人总动员，就团队里面本来他们就一群超人，然后在干各种活的时候有自己的绝活。哎，那我特别想问一下，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就是他们有主动的去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生活当中去吗？啊， 适应吗？ 有的，有的。其实，坦白讲他们真的很辛苦，就是因为我们一周大概有8场到9场的演出，那么周一是休息，那么平时呢我们是他们很多人回来咨询我们，说我们周边去买点什么东西应该怎么走啊，我们要平时去哪儿逛一逛，而且这些演员因为他长期在海外这种流浪吧，我们叫他流浪，然后他的家人其实是可以来探访的，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他家人会到北京来跟他生活在一起，我们就会协助他们去给他们去办这个签证啊，然后来探访啊，然后 对于他一住就2-3个月嘛， 对 对 对 吧，对 对 对， 然后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演员这个姚登波，他就特别激动，就说是因为中国的主办方他才能够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太阳马戏的演出，然后他就会邀请他的家人来看演出。 他是哪人？ 他应该是 家人是 安徽人， 从安徽过来的。 他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就专门把他的家人好像请过来。 哇， 哎，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如果说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话，就 还行， 就光棍还行，对吧？但光棍的话你还有家人还有父母呢，对吧？你就常年在外面，其实哎呀，我觉得这一点就挺值得人尊重的，他们把欢笑留给了当地的这些人们，但是身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苦痛的，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还是天性挺开朗的，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城市他很开心，他就会觉得来了个新的城市，他们会主动去融入进去。 哎，他们对北京什么感觉啊？对中国什么感觉？ 说实话，我还没来得及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些，因为来了之后一直都很忙。 上海呢？上海？ 他们觉得，因为是这样，我们在北京和上海给他们提供的场地呢，其实都还蛮市中心的。 哦。 因为你也知道。国外人少嘛，地大，所以他们经常演出是在离市区很远的地方。那么北京、上海，上海我们在世博园，然后北京我们在那个 长公园，那都是 很核心的地区，所以他们也很新鲜，也很好奇。那么对整个城市来讲，加上今年北京天气又特别不错，所以他们还真的是蛮 印象蛮深刻的。 对对对， 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哇，人好多呀。 然后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那个样子啊，空气真好啊。 对，那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太阳马戏，你也刚才说了，他有每天晚上有17个演出在同时的进行，有驻场的，有移动的。那为什么你们要选择这个库扎啊？ 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选择这个剧呢，也是我们经过考察，因为当时我们横向评比了大概几个巡演，有一个我们在日本看过的，那么我们觉得日本那个演出它更加低龄一点，就是它的难度会降低，但是它适合更小的朋友，这也符合了我们去印证了市场之后，我们发现符合我们的判断，就是我们去日本看很多都是孩子去看那个演出，它是讲了一个大自然的故事，讲那个人类的进化的过程。可能就是人怎么从小蝌蚪这个海洋生物，然后到猿人这个过程的一个进化的历史，他讲的是这个过程。库萨这个节目呢，就可能更适中这个青年人或者老少皆宜一点。第二个呢，是因为太阳马戏的演出呢，你如果需要引进它，你会需要提前1年多去定它的档期，因为它是在全世界不停的在转的。 对。 那么它需要根据它的这个旅行的计划来排你哪部剧你刚好能够到。所以当时我们是基于这种选择，可能选择了库萨这个。那么不排除我们在未来可能会引进太阳马戏其他的一些演出。 哇。 对， 因为是这样的，就比如我们巡演一样，就是我这站在哈尔滨演完了，我下一站就得东三省。这样的话呢，就节省费用。 对，你得约我，你想约我去三亚，你得早点约，是吧？要不然 你比如说我要从黑龙江，然后下一站在三亚，再下一站在新疆，再下一站在北京，这人家就这个，他 也赚不， 就是成本太高， 成本太高， 对对。一方面成本太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员工来自于18个国家，那么提前给他们办签证就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所以他们在一个地方这个演完之后，他们就会四散开，回家休假或者去别的地方度假，那么到下个城再集合，所以也需要打很高的提前量来为他们就解决这个工作签证的问题。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云善啊，因为你是看过的，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演出当中，你对哪几个地方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可以给我们描述吗？比如说哪几场演出，哪几个节目？ 我想起来，这个节目里其实就是抬头的几率会非常高，抬头的时间也会非常高，因为好多高空的那种 就是他表演的东西，而且因为距离比较近嘛，你需要做这抬头的动作，真的 啊，就是你说整场， 我觉得这个比例还蛮高的。 你说整场演出吗？ 整场演出 啊，还是说哪一个？ 就是、我不知道，没算过这个比例，但是有好几个节目都是， 因为空中应该是难度挺 高的 啊，因为高难度的基本上都在空中，对，对吧？ 对，而且我就是感兴趣一个，因为他就是我比较关心的是他们整个制作团队在这个换节目的过程中，他装这个整个的这个设备，它的速度非常快，因为有一些安全系数可能要求很高，但我觉得组装时间非常快，我就想问一下 问一下幕后的故事， 练的这么完美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这个是这样，譬如说前一个项目是一个钢丝类的，下一个项目可能也是一个高空项目，那他需要把前一个装置全部都拆下来，然后再按下一个。我觉得这也是大帐篷这种特殊的演出形式给这帮团体造就的一个机会，就是说在过去的十几年他都是这么演的，那么这个帐篷在这个演的过程中，他们会发现怎么才能更高效的去换这个设备，所以创造了很多自己的这种机关也好，或者是方式也好，能够很快速的把这些东西组装上去。那么你其实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帐篷里已经都预制好了，你不会从外面搬进来一个什么东西再装上，所以你会发现它特别快，就是像一个它可能会升到顶上去或者降到下面来，那么新的设备又会上去，它有很多这种自动化的机关在里面。 其实这个也是他们的演员自己去装的这个帐篷，他们对于各个地方的机关都很了解。 对 因为就是近在眼前发生的，你可能看到它装台会装得非常快 啊， 又帅的完成了，就觉得 所以它里面第一是人比较熟，第二呢，它那个机器本身设计也是全自动的。 它所以为什么要九十多个集装箱？就是他们对于这些设备都是用的是自己的顺手的。 我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这个为什么这么多集装箱？他说原来我们最早七十多个，然后这个演出过程中发现今天缺个这个，明天缺个那个，就不断的买完之后就改造就更新，然后到现在为止是九十多个集装箱。 哎，其实大帅，你听完你有没有特别渴望说你也成为这里面的一员，对吧？你今天在中国演出，明天到新加坡，然后 而且他去还不是说我就是去旅游的那种，我是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活一段日子， 对，能待一段时间，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现在就是太阳马戏主办方对于他们在中国的这个演出，包括反响，期待跟你们有沟通吗？ 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个主办方，然后呢，我们。按照我们的预期呢，我们大概能接纳，我们希望是接纳到30万人，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20多万了，所以我们觉得符合我们的预期。 对， 第二呢，稍微有点不同，就是我说这个观众群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台下的时候跟大帅也交流过，在海外呢，我们去考察他们项目呢，发现很多都是年轻人，就是情侣或者是夫妻，那么他们会把看秀作为一个夜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吃完饭之后下一场活动就去看一场秀，然后在国外呢看秀是可以喝酒的，所以在里面可以买酒，然后我们到中国来就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带孩子，这也可能跟中国的这个家庭生活这个 有关系， 对，很多家长是希望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这种世界一流的这种演出团体的演出，那么这也是跟我们预期不太一样的。那当然， 我觉得情侣好像基本上看电影比较多，是吧？ 对， 就是好像观众还没有养成说，就到周末或者晚上，我吃完晚饭，我可以去看一个秀啊，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对，而且我觉得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在美学上提升非常高的部分，特别值得我们现在年轻人去学习、去欣赏的地方。因为它的那个服装啊、化妆啊，整体的有很多地方，我觉得非常美，非常符合马戏的这种概念下的一些设计。我想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专门来做一个展览，就包括他们自己用的道具啊、服装呀、然后帽子呀、各种就是配饰啊，我觉得都非常漂亮。 所以你看刚才这个吕总也说了，就是他们的服装全部是在蒙特利尔手工缝制的，所以你如果在现场看的话， 喜欢那些服装还有化妆、脸部的一些还有各种帽子， 就觉得他们的服装效果是很好的，那种 非常好看啊、而且很魔幻。 这个样子啊。 对，云山说到化妆呢，我就补充一点他们台前幕后的一小插曲。我们当时去他们总部考察过，所有太阳马戏的剧团是没有化妆师的， 但是他们那么复杂的妆怎么画出来呢？我们当时也问过这个问题。 对， 最早的时候演员新入剧团，他们现在采用 3D 的方式 3D 打印的方式，原来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他那个服装是 3D 打印之后根据你的尺寸做的，帽子呀什么免罩啊这些东西，然后化妆呢是给你一本手册，就大概有这么厚，第一步先画什么， 跟新华字典死海似的，你刚比划的， 对，大概这么厚，第一步画什么，第二步画什么，然后他有一个赞助商是提供这个化妆品，然后呢他就给你标上号，你第一步用哪一个，第二步用哪一个，你就自己照着画。我问过他们演员，最开始大概得画三个半小时，到现在他们说半小时就搞定了。 哇、 要花三个半小时啊！ 对对对，每个人都自己化妆， 这就感觉有点像买个家具回来带一个操作手册，这个地方摁 A 号钉子，然后那个就是，所以他们都把这个已经形成一个手册， 对， 然后你就去画就行。 因为他实在是演员太多了，就是全世界都在演，所以他没有办法说我化妆师一个一个画，那么我一场晚、一个晚上一个秀大概得五十多人，他画完就得 就 天 亮了， 所以。他都是自己画，所有演员都是自己化妆、啊，然后呢，那手册也特别详细， 对，就很机械的了，就是， 哇，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个、 对吧？原来要翻书，有翻页画一点，翻页画，到最后他已经全部都记在心里了。 对，然后现在比如说我说的那个头盔或者道具，如果坏了，那么原来他们是要寄回去，然后再缝补完，再给你弄回来、然后再量尺寸。现在因为有了新的技术，他们 3D 打印之后，就是存在总部就会有你的面部的模型和头部模型，然后直接就做一个新的过来快递给你。 哦。哎，这有点像那个碟中谍那种，就是 换脸是吧？ 对对对对，就打印出一张假脸来。 对， 现在 3D 打印真的已经很先进了。 对，我去他们总部的时候专门看过这个，他说每一个新入职的员工都会做一个头模。 哦。 因为我有朋友在做 3D 打印，然后他送给我 3D 打印的戒指。 哦。 然后我说你这个是什么出来的？因为那时候完全不懂啊。 你怎么能随便接受人家的戒指？我 然后 我 get 到了重点， 是个银的。 哦。 然后呢，还弄了各种样式，好几个。 嗯。 我说你说你，他说这我们 3D 打印出来的啊，说要送给你，纪念啊。我说什么玩意儿？怎么出来的？他说 3D 打印，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概念。 哦，那时候 就现在 3D 打印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他后来送给我钥匙扣啊， 哦、 然后那个就房子啊，还有那个什么奥特曼啊，就是各种都是 3D 打印的。 哦、 然后只要你选材质就行了，哦、 对 吧？ 对 对。哎，所以这个也是啊，我们今天晚上了解到了很多的，对很多这个他们幕后的一些细节。但是我还知道啊，因为这个秀也是受到了很多这个叫大咖们的这个欢迎啊，甚至还有一些人就是悄悄的买票就去看了，你都猜不出是谁。就在中国吗？ 那对， 中国演出 的 时候， 在北京的时候，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你猜谁去看了？ 嗯， 你猜不出来吧？阿米尔汗。 哦， 你给大家说说这个故事啊，是怎么回事？ 对，上周末的时候，我们也很意外。然后现场的工人、现场员工呢，就转发了一个现场观众的微博，说阿米尔汗和王宝强去我们现场看了演出，但提前没有通知我们。然后我们剧团呢，也有印度籍的演员和比如说内蒙古籍的演员，他们就很兴奋，然后就要和阿米尔汗他们合影。我觉得有兴趣的可以上微博去搜一下。对，因为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据我们了解呢，很多专业，我们叫专业观众，就是他可能从事就这一行业的，他们都会去找像太阳马戏这种演出去看，然后去学习，因为它里面对于这个声光电和乐队的使用会非常的到位，然后呢，很多地方团体都愿意去学习一下这种先进的这种艺术 表现， 艺术指导或艺术表现形式，对， 是因为我有朋友也去看了，因为他是就是专门做舞台。舞美的 哦， 然后他说呢，就啊，因为你包括去，他会去澳门看水舞，叫水舞间哈，然后呢，他会到各地去看各种各样的这种现场演出，然后他也去看了，就是学习，就同行也很多去学习， 因为这个毕竟人家经过十几年的这个摸索，最后呈现出来一个状态，而且关键是还有一个就是在上海演完了之后，很多人会反映说这个他们的音乐。也非常的棒， 对， 然后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震撼， 哦、 因为我有请做音乐的朋友去看，我自己是觉得他绝对不输那种专业的音乐的演出的那种现场，因为他现场有乐队，而且现场有歌手在唱，一开始我以为不是那个在现场演唱，后来他发现完全对非常好效果，就是比可能有时候比那个剧场里调音的效果还要好。 那音乐方面是不是也在集装箱里面那个音响？ 是这样的，我们现场的那个舞台呢是两层的，上面有个类似于那种 古典那种舞台的那种小二层，那上面是由我们的乐队人员，所有的音乐和歌唱全部是现场来演奏和 哇，那就 增加很多成本啊。 对，相当于听一场音乐会啊，这就是。 对对对，而且那些歌手都不是一般的歌手，都是在国外，比如说很知名或者是很有艺术造诣的这种、这种歌手来进行演唱的，因为大部分是偏向于美声的这种，可能声调为主的。 哦， 对，乐队都是现场乐队。 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比如说作为主办方来讲， 我演出放 成本 不行了吧？ 对啊，成本会高很多。 这个也是太阳马戏在演出这个追求完美的一个表现。 他的要求， 对他的要求是一定必须得用现场的音乐，所以太阳马戏。你看他全世界包括欧秀也是现场乐队、就现场乐队给你的震撼效果和音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你比如说那时候演战马的时候、就是当时我记得是国画那个大的剧场嘛、对方就要求说签合同的时候就要求灯光舞美就所有东西就必须是我原来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不允许这样的一个经典的作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有磨损、所以我记得当时国家话剧那个大剧场是根据战马做了调整的重新装的、就有一部分重新装的、就为了放那些灯，因为那个灯原来它是上下楼嘛、原来那灯是放不上去的、就因为这个还做了装修。 哎，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场演奏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可能是不是会也会根据现场的状况啊，现场演员的表演而临时就是可以调整整个的 对的，它会对到这个观众的带动气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可能在煽动气氛方面啊，现场的这个反应会更加迅速一点、不用像我们可能有导播台来推或者是什么样，然后现场的乐队他的主要是这个一个歌唱家，女性的歌唱家站在楼梯上，他的气场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从他唱出来的这种声音、给观众的感受和音响就是播放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哇、所以我们看到云善一直在说到音乐的时候两眼放光，一直在点头，看来是真的把你又给征服到了啊！这个 对，而且我特别就是里面有一个叫《死亡之轮》是吗？那个节目、 对对对， 说那个特别震撼， 对，而且可能现在有很多视频，就是大家自己拍的，观众、都在有一些平台上会有能看到的，就拍这个的非常多， 是那个。 说很对自己，对，而且我就不知道，因为他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这种原创的这种杂技的表演、或者是装备，他这种开发的过程有多久、我觉得那个东西他做出来设计到再经过和演员的磨合，我觉得应该需要很多时间、 对，他这个也表演就像刚才云善提到的，就是他会随时去增加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设计的机关吗、 是的是的，因为 这个设备我觉得就是 很神奇， 挑战极限的那种， 对，因为他那个死亡之轮呢，和我们在中国可能你会看到一些其他的类似的节目是不一样的。他那个轮子是吊在空中的，它是地上没有支架的，所以本身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这么一个平台。它是从上面拉下两根钢索，把这个死亡之轮给吊起来，所以它不光是在死亡之轮在转，同时这个钢索固定它也不是那么。 我想问一下，它高度？ 我们从顶到底，从顶部到下部大概是21米，就从它的上部到底部。然后呢，就像那个大帅刚才提到的，演出呢，太阳马戏这个剧已经10年了，它不是说这演出在第一年是这样，到现在还是这样，它会根据演出的过程中，它会逐渐的去丰富它的内容，去变换它的这个，比如说同样是死亡之轮，那么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和之前的就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艺术家在这么长时间的表演过程中，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套路和自己的这个创作模式了，所以包括我们作为主办方，我每天晚上在那盯着，我每天看到的死亡之轮都不一样、所以这些艺术家会根据他的状态来调整演出的这个内容、那可能今天我是向左跳，明天我可能我心情不太好，我就不想往左跳了，对，但是总体来讲，你会发现他很有创造力，可能我跳绳、这个艺术家今天可能觉得我跳绳这个不过瘾，我得跳两圈，但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就 叫即兴嘛，即兴表演， 对 吧、 这是基于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信任和基于这十多年来他们都是这么演出的、所以对这个节目他们已经游刃有余了。 所以大部分的里面的这些演员基本上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这个团队里的， 对对，大部分都是，然后期间可能会有些节目调换，是比如说有些节目可能从现在审美来看有点老化了、那么我们就换一个节目、可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其实刚才你有提到一点，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啊，我特别想插着问一句，就是你说每年中国会向太阳马戏提供很多的这些演员，就是 这个比例多吗？他们对于中国演员的喜欢吸收？ 比例我不太清楚，因为之前台湾马戏我们开发布会的时候，就当时想把这个库赞这个演出其中一个演员叫到发布会现场做一段表演，但是呢，因为当时在新加坡演出呢，所以他没有办法过来，然后呢就临时征召了两位即将从中国出发去加拿大的两名这个 演员， 对，刚刚征召成台湾马戏演员两名中国女孩，在现场做了一段柔术表演。其实每年都会有，好像应该是中演集团吧，每年会向太阳马戏会输送这种杂技演员。对，比例我还真不太清楚，应该不会特别高，因为你像库萨只有一位中国演员，那么据我所知欧秀应该也是有那么几位， 因为他每个国家的这个演员他特色不太一样， 对， 他不可能让一个国家演员在整场秀里面占太多的， 就刚才说了这些演员18个国家， 对， 这个确实是。那我们再次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咱们的这个演出的时间吧，啊，欢迎大家到时候去观看啊，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吕总啊。 我们演出呢现在每天都会有演，那么可能大家需要关注一下，就周一会不会休息，然后一直演出到2月11日。 行，好的， 好的， 行，今天的这个。